小罗，小罗， 小罗啊，还老罗呢？ 哎，你不说小罗吗？ 这小罗，你得打响了，呆呆，那才行呢。 你告诉我呆呆不就完了吗？ 这还用告诉啊？ 再来， 砰， 呆呆， 什么味儿啊？ 呆呆。等等等等， 我丰台等你啊。 啊，你先走吧。 什么我先走吧？ 啊， 我这一透秀啊，你就别打了。 您这是 透秀？ 我以为轰苍蝇呢。 像话吗？ 再来。 官居心那里于里民判断冤案呐。 等等， 别打了。头戴乌纱双翅飘， 就这脑袋呀、啊、 黎民不信罗逍遥， 说的多好听啊。 虽然七品蓝官小， 还嫌官小呢， 一定担心保汉那朝。 这家伙是保皇派呀、啊、 谁保皇派呀、啊、你打家伙吧。 等等， 下官 等等， 信臣 等等， 民工 等等， 子贡台 等等。 你就会呆呆呀、啊、 哎，你告诉我的呀、啊、 我这一念白呀、啊、你就别再打了。 好、哦、那您念白吧。 官居中茅心镇堂，昨日东老太师有事问到来，命我捉拿刺客曹操，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，天道这般时候未见究竟。左右， 叫谁呢？ 左右， 哎， 哟， 伺候了， 还放肆啊？ 等等， 左右， 哟， 伺候了。你还有信心呢没有啊？ 哎，你说怎么办？ 您那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。 哦，该我上场了。 哎， 那您再来一句。 对哟 哟， 伺候了。 砰， 回去。 什么意思？ 您这王顺是小花脸，应该是啊，你得这么上。 这您教我了。 对哟 哟， 伺候了。 啊啊， 定赔 赔，啊！ 赔赔令定赔， 啊！ 你就会啊哈呀？ 你说的，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。 什么白？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。 再来， 对哟 哟， 伺候了。 啊！ 抬抬令定抬，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。 哎，饼子呀，还窝头呢。 哎，窝头太爷吃。 什么窝头啊？ 你说 的禀报啊。 哦哦，禀报禀报。 哎， 再来、嗯、啊哈， 抬抬令定抬，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吃。 抬抬令定抬，嘿，不圆了啊。说话呀。 什么词儿？ 参见太爷。 罢了。 谁见谁呀、啊、 那是 你见我。 哦，那您坐下。参见太爷。 罢了。 哎，罢了就罢了、 哎、他不抬杠。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 恭喜太爷，贺喜太爷。 本县西从何来？ 哎，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。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 哎，这是大喜事儿啊。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，这多好啊。 什么呀？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、 哦、您坐好了。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啊。 有何为证？ 有这个扇子为证。 哎，扇子呀。宝剑为证。 有宝剑为证啊。 臣上来。 太爷过目。